没有想过可于这晚一起安心抱拥，在这温馨的小屋里。没有想过静听海风呼唤着仿佛倾诉，如像你细雨尽诉，没理漆黑刚夜空，深情似无数浪花盛放，我的心与你的心怎可分开，可否抛开挂牵，可否驱走昨天，让爱火暖透我身躯， 在这屋。